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 我是刘世良。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高遥司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嗱，有少少花生都想食下啦，系咪？即系譬如好似教授你之前嗰个位啦，即系建筑及园景嗰、那个好长个名， 建测规园界啦， 建测规园界， 建测规。 呢个位你空缺咗之后咧，嗱有啲网友就问你啦，你点样睇阿司马文嘅选情咧？ 系 你点睇？ 司马文咧，其实咧佢有个成绩表嘅，其实你可以视为初选都得噶。 系。 咁所以呢我其实我哋内部係傾咗好耐，究竟派边个出呢？咁其中一个考虑係咁嘅，就係、是、建测规园界嘅初选呢，就係、是、上年特首选委选举啦。 係、 特首选委选举里面呢，我哋民主派呢係有一张名单㗎嘛，记唔记得民主 三百家？ 三百家里面呢，我哋其中喺建测规园界呢有一张名单，民主派呢有差唔多21位参加嘅。咁里面呢得票率最高第一名咧，就係、是、司马文啦。佢、得票咧係2500多票嘅，仲多过我。 哇，咁点、 我就冇。 个百分比系几多？有冇？ 即系占全部选民。 即系占嗰次投票啊，即系选委投票，即系可以睇到系咪过半？系咪？ 就唔过半嘅，因为8000选民嘅。哦，你话投票率系嘛？哦，呢、這个我而家一时记唔到啦。咁、但系嗱，我若冇咁样讲咧、就系话我嗰次咧，我攞2400多票啫，咁我就46%。咁、但系咧，司马文咧系攞2500多票，仲多过我喺立法会选举嘅得票率。 咁佢嗰个专业，即系佢界别认受性好高下喎。 系咯，所以嗱呢、个咪就系初选咯，系咪先？即系佢喺21个民主派里边，嗱当然我哋好亮丽啦，21个攞晒头21名咁滞啦，即系最高票嗰啲全部我哋攞晒啦。啊，最衰我哋冇派够人啫嘛，吓、益咗建制攞最尾嗰几席。但系你睇到呢次咪就系建测规园界嘅初选咯，系、嘛？有成绩表噶嘛？咁、所以佢嘅胜算仲高过我。 原来教授先是 Plan B。 喂，但是咁样讲，之前呢就有啲人就又都帮你諗啦，係咪即係好似阿吴永辉咁样，咁佢话帮你搵阿薯片喎、 哇好兴奋啊，突然间话嗰日点解会出咗。係啦係啦，阿庄真嘅 post 咁样。咁但係其实原来係讲话佢唔应承嘅。 係咪但係阿庄真諗咗几日好似话。 係呀、 几日先。都系 嗱，当然啦，有好多朋友系问，乜佢符合资格嘅咩？咁样系咪呢个问题？当然，其实都有人问关于司马文嗰个资格嘅问题嘅。其实咧就系、据我哋了解咧，原来即使你冇嗰4个学会嘅相关专业牌照都好啦，只要你同嗰个行业有足够嘅关联咧，咁选管会系可以有权咧系。有个酌情权是话你符合资格参选的。 是。 咁、所以我估啦，因为庄真就应该是读建筑的。咁喺应该喺美国读建筑嘅。咁但係。 即係要张 shirt 就得㗎喇。 佢究竟有冇喺香港執业呢？ 執业 咁样呢个我就冇去深究啦。咁、所以其实佢符合资格其实而家都系一个疑问啦。咁所以就唔知道吴永辉揾佢嘅时候。 佢好似仲有一个原则嘅，就係话你同嗰个专业界别呢其实都有一个接触喺度嘅，其实 係。要有个足够关联嘅。 足够关联。 咁所以究竟庄真有冇足够关联呢？咁就。其实应该都是一个问号。 他现在似乎是做广播多一 点。有点像那阵社福界选委选举都有很多是服务使用者都是参选做候选人嘛。 但他不可以说因为我住屋所以我就是使用建筑。 我说是这样。